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。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？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甩港式口音？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？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？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， 英文科 Alan Chan， 化学科石妙壮， 经济科卡红。 逢星期五晚9:30至10:00，有我哋逼科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Big Four，我是Cao Hong。今天就很开心，我们上一集就听了我们的No.1 英语天王 Alan Chan 的讲解，今集当然就要去到另一份死亡之卷中文科。今天当然请来中文科的好权威老师洪伟权老师。 不权身，多 谢。上一集很好反应，听到很多学生都说Alan Chan 讲的英文很有用，很想听另一份中文科啊，咁样。咁今日请嚟你啦，海权。咁不如讲讲啊，差唔多考中文嘅考试啦。咁好多份卷，咁点样准备好呢？又或者有边份卷你觉得系即系都系可以短时间都可以系优先次序嘅，系要练咗先咧？系咪阅读啊咁多啲要注意一下咧？不如你分享一下。 其实我哋中文科咧就好得意嘅，就真系正咗一句众说纷纭。因为点解咧？始终中文咧大家都识得讲啦，识得用啦。咁啊，变相咧讲啲咩嘢套出嚟咧，好多学生都会觉得系好似样嘅。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话细心啲去谂嘅话咧，其实有策略嘅。我哋会咁样谂啦。正如我哋之前上个礼拜，我问阿 Alan 啦，我话喂，得翻一个月啫，咁有边啲卷可以搞？点解突然间会谂起呢一样嘢咧？一来学生会成日问啦。二来第二样嘢咧，亦都系关系到中文科一个嘅观念。我哋中文卷咧就好得意嘅，其实我哋日常讲中文好叻嘅，个个都识讲广东话噶啦。我哋日常听广东话冇问题啊，系咪啊？即系谂下你同一个外国人比，你嘅中文系超晒班噶。咁但系我哋要谂个问题啦，就系、我哋而家喺呢个考试入面咧，系同一班同样系能操流利广东话嘅人斗中文。呢一个咧就变相我哋中文咧要嘅就系啲高阶嘅概念啦。咁但系如果你话咧，我哋真系五张试卷入面，边啲卷系真系好讲中文能力，而边啲卷其实唔系好讲我哋要识嘅中文能力咧，其实有得分嘅。譬如我打个比喻啦，好多人咧会成日会觉得咧，阅读理解咧就可能系咩符箓啊、运气啊、田格仔啊、估啊，用啲 skill 去估咁样啦。咁但系其实中文阅读理解咧，其实反而系最平稳嘅，同埋系一个中文叻嘅人咧，佢系会做得好嘅。作文啦。更加是啦，因为中文我哋唔可以话就咁写啲好简单嘅概念。好简单嘅概念50多分冇问题，但你话要去到72以上，即係讲5星星呢亦都冇乜可能嘅。咁所以中文同埋中文阅读理解同埋作文呢两份系最考中文嘅真功夫。呢、這个亦都系点解而家我哋中文科入面呢两张卷占分比例最重。咁到返转啦，咁边啲卷叫做唔系好使中文真功夫呢？我一讲大家都知道聆听啦。口语啦，实用文啦，即系综合能力。咁啊，综合能力咧就讲一半啦，一半半啦。咁啊，因为主要都系考试技巧。嗱，即系阿 Carl 同埋阿 Alan 咧，就一定唔知噶啦呢一样嘢。因为新学制转咗咧，我哋就唔系话就咁作一篇实用文啊。我哋咧系要喺综合能力，即系实用文入面啦。我哋咧系要抄 data 落去啦，好似英文嗰只。咁但系最底细咩咧？就唔系话就咁抄个 point 咯喎，抄足晒 point 系可以都系唔合格噶噃。我哋嗰只咧系要计叫整合拓展同埋见解论。有两个嘅分数，咁呢两样嘢咧就唔关你中文劲唔劲事啦，即系等于阿卡空，你以前中文都攞 B 啊，系咪先啊 ？Alan 又系犀利啊，两个都系犀利。你哋而家去考呢个试，你系唔会知呢嚿系乜嚟噶嘛？ 我听到头先个咩整合拓展，我有少少拗， 系咪震一震啊？嘛， 系咯，即系唔系话就咁搬落去抄中就 OK 咯？仲要一啲技巧， 同埋最主要系呢个系变化得好快，所以其实直接讲，可能老师都追唔切噶。所以呢一样嘢咧，就系讲考试技术。咁但系呢个考试技术唔关中文能力事。嗱，我哋倒翻转讲，唔关中文能力事，意思系咩？你唔使识好多中文噶。嗱，我哋谂下咩叫识中文啊？识中文就系、我文言文好叻，我写个手法好叻。咁啊，我表达嘅文句好劲，咁呢啲我哋叫中文，典型叫中文咧。咁但系呢种唔系嘅，同埋实用文咧讲传意能力嘅，咁啊系简单嘅，反而系倒翻转，所以变相咧佢就唔系考啲咩中文嘅技术。咁当然啦，我哋写中文写直述句咁都要通顺啦。咁呢个就系中文能力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讲我哋去分析一下。聆听唔关事噶，你听到我讲嘢，我听到你讲嘢。咁呢个讲少考试技术唔关典型中文能力事。咁即系话中文渣嘅学生都可以攞5星星嘅。口语 好大镬喎，即系自己温未必系可以提升能力，要揾人， 绝对系噶。因为最惨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中文你会以为自己识，你就会自己去做啦。嗱、即系等于我哋常见个问题啦，好似学生自己去做一啲练习啦，阅读理解练习。咁但系咧，佢会自己做嘅时候觉得，诶、红 Sir， 我觉得呢个答案都啱。嗱，问得你啊，梗系觉得都啱噶啦。如果唔系就唔会走嚟问你啦、我呢个得唔得啦？但其实好多时都唔得噶。因为其实有啲专门嘅方法咧，系可以达到标准答案嘅。咁呢个真系一定要学嘅。咁同埋呢个真系唔一定系个个都知道嘅。所以其实唔同嘅试卷有唔同嘅评卷概念，其实亦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啦。我带翻头先讲嘅观念啦，就系、聆听其实唔系好关中文能力事，即系话一个唔叻嘅学生都可以五星星嘅，呢、这个好常见啦。口语梗系唔使讲啦，我前两个礼拜都讲啦，根本上大把英文啊、econ 啊、数学老师口语都系攞 A 嘅。真系唔关中文事噶嘛？呢啲又系吓综合能力一步一步嗱，但系咧我哋倒翻转讲，阅读同埋作文咧就好关中文能力事啦、因为点解咧嗱？我哋可以谂一样嘢嗱，等于我哋讲下 econ 呢一科，你 econ 呢科有冇一个学生系净系识答题，其他唔识 econ concept 可以攞五星星？ 系冇可能啦、啊，其实咧系要建基于你有一系列嘅 concept， 仲答题梗系去深化 攞五分。系啦，但系我哋咧而家咧就好多时有啲破门咗度咧，阅读理解咧，譬如成日就会话可能话写篇文章一只字 唔 使 睇啦，就唔知点样做。 咁其实呢啲冇可能嘅，呢啲咧你一两题可以用少少技术系可以做得快啲，唔出奇。咁但系始终咧，我哋要记住中文科嘅结构系点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一堆中文字系你识睇嘅。咁你识睇嘅中文字咧，我哋通常就考内在嘅含义吓、内涵嘅，讲啲中心思想嘅。咁嗰类型咧，嗱当然如果我哋中文阅读理解咧，嗱就可能就好得意嘅，反而好多人未必知嘅。其实语文系会揾到嘅个位。咁啊，亦都有機會一抄，咁當然有機會要改寫。咁呢個咧好複雜嘅概念嚟嘅，呢、這個就真係要課堂上面用好多卷嚟慢慢解釋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就千祈唔好有個心態咧，就是、個答案亂咁作。呢、這個我一定要好仔細要提我嘅同學仔，因為咧中文好得意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因為識中文。我识中文咧就好信自己的表达能力，继而就咁写个答案出嚟，即系唔经思考去写，呢个系绝对错嘅，系错得好紧要添。咁其实中文阅读理解，其实点解我哋讲中文能力呢？嗱，因为我可以讲下一个出题嘅模式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咧就会主要出两篇嘅语体文，再加一篇嘅文言文。咁大家好惊文言文啊。咁语体文唔一定两篇嘅，可能一篇，咁啊占分大概六成到啦。咁文言文大概三成至四成左右，咁啊随时可以去变化嘅。咁语体文入面咧就出名系深噶啦，吓系好深嘅，即系。你每一年成日听到咧，就系年年都系噶啦。咁啊，新闻报道都一定会同你讲，就系死亡之卷之最就系中文阅读理解。咁甚至乎连嗰个作家都唔识做嘅。咁点解咧？其实好得意，我成日都会讲话，个作家唔识做其实唔出奇噶。嗱，你试谂下，可能你觉得哦，唔系啊嘛，作家自己唔识做，咁点考啊？我哋，但系谂下，其实个作家唔识考试噶嘛。 嗱，我哋方好独到，即系你真系讲详细啲，真系好，我真系第一次听呢个。 佢识作嘅啫嘛，咁但系佢点知你第二个人用咩思维嚟考佢篇嘢咧？佢又唔会预先访问佢，所以咧其实个作家佢自己未必识做嗰啲题目系唔出奇嘅。但系呢啲系考试嘅专家或者佢识考试嘅人咧， 都 系一定会识做嘅。即系所以呢个就好关键咯。吓，第一 考试技巧咯， 识考试技巧，因为 出题啦。 因为个作家佢识作，咁唔代表佢嗱，佢系知自己篇嘢做乜。但系其实你都明白考试嗰嘢都可以曲解。 我即时谂到一样嘢就系咧，如果而家即刻做个作文出嚟，做篇文出嚟，跟住有个人攞篇文去出卷问翻我，我都 可以唔同晒啊。 或者即系问啦， 简单噶， 洪伟权第。六期嘅筆記第八十頁點解要咁編咁樣？ 係啦，老師係咪啊？係啊，今日阿 Alan Chan 做咩要著呢件衫？有乜含義？ 係啦， 係咪？你點知啊？ 可能就好隨意嘅啫喎。 你點知啊？係咪？ 或者 你 啱喎，係 同佢會諗你好複雜。 頭先你喺度講嗰陣時，我有啲體會啊。你講到旁門左道嗰度咧，我諗翻啊，即係坊間有啲老師咧，可能就係點解無端端好多人補？因為個過程暢順。係咁，但係啦，嗱，你有好多人補啦，但係最緊要就係。最後的比率高嘛， 係啦，即係 成大羣人，哇！喺你後面喺度同你一起影相啦，哇！裡面咧有八成人係可以攞好高 grade，但係嗰啲老師可能都係好多人影相啊，但係其實啦。是究竟最后成效是怎 样？是啊，这个真的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啦，我自己课堂上面都是啦，主张都是不是只是轻松的，尤其中六，我自己会调节到是真的跟学生很密集。所以我成日都讲一句，就是如果可以由中五、中四已经坚持到我 form six 呢，通常我们去颁奖呢，我是见回他们的。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，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讲，中英文都是一定是浸的。唔可能话咧学三四个月咁，跟住我就已经系即刻弹五星星咁。嗱，你话弹上去，我哋譬如我谂 Alan 都同意。譬如你话我学一段时间，可能我一变三。 OK 嘅，二變四 OK 嘅，但係唔會無啦啦三個月二變五星星咁樣，冇可能嘅呢一樣嘢。咁但係就真係要去學啦。咁嗱，如果我哋明白啦，原來中文可能話啦，原來作文啦啊，閱讀理解咧係講中文能力，我哋一定要好清楚先。咁所以咧嗱，如果好多同學仔而家聽眾啦，會幫我諗啦，洪 Sir， 我得翻一個月，咩卷可以練呢？嗱，其實如果好行嘅就張張卷都練啦。系咪先？咁但系今日 希望多分啲啦，系咪先？ 样 样样 张张卷都 分 都练 啦。嗱， 但系咧，如果我哋用策略嚟去讲，策略嚟讲，我当真系有学生佢话，尤其是好多名校同学，佢咧反而就英文 free camp by 全部叫晒乌五星星啦，系争科中文嘅啫。中文咧可能惊佢攞二噶。嗱，咁我逐 part 逐 part 讲啦。如果你话系真系属于 level three 目标嘅学生嘅话咧，真心讲，拣强嘅三张卷去操，太多啦。五張卷太多啦，咁我哋揀強嘅三張卷去操，其實張張都要做嘅。咁但係問題咩叫操呢？操嘅意思即係話再加強。咁例如好簡單啦，閱讀理解咧係好難短時間即刻有成效嘅，除非你學到一套方法，嗰套方法有機會先再講，即係真係好長嘅。咁除非你學嗰套方法，一個月都可以搞掂嘅。咁但係就要信嗰套方法嘅，要做嘅。咁呢個第一樣嘢啦。咁如果你話你麻木做嘅話咧，係唔會得嘅。咁嗱，作文咧，我覺得係最能夠短時間升 grade 因為點解咧？中文是很多嘢可以温的，譬如我哋开头点样开头叫靓，收尾点样收尾可以是高分是、中文很老土嘅啫，其实很坦白讲，写一些好的人生道理，其实就已经搞掂了吓。咁、但系问题点样可以写个人生道理是不夹硬呢？嗱，呢个就有技术啦。如果你在中间过程面已经是为呢个嘅道理去铺排的话咧，你先做得好。咁但系中间可以点样铺排呢？就有窍嘅。呢、這個又有機會要話俾大家聽。另外啦，好簡單，俾個 tips 啦。你作記敘文，你唔玩插敘嘅，出去點同人哋鬥啊？好簡單一樣嘢啊！你冇技巧嘅，就咁順序寫，你唔會教人玩啦，最少倒敘孖插敘啦。你話描寫文勁嘅學生，已經唔係淨係步而法啦。勁嘅學生佢步而法，再暗含定點、動點描寫法。咁其實你淨係玩啲技術啊，講出嚟嚇死人啦，係咪啊？一個學生係咪真係識得作咧？但係我話俾同學聽，我嘅學生就係做緊呢堆嘢。嗱、就咁简单啫，你去比较嘛。咁如果你本身唔系做紧呢样嘢，嗱，譬如我哋听个电台啦，咁可能啊，听众你未必话接触呢堆啊，其实你系可以练呢啲。讲真，基本初型一日系可以明白嘅，但系要写得好咧。要少少累積功夫， 我信咯，因為頭先啱啱你講，我望住嘅時間，你講兩分鐘啫嘛，我都覺得，應該都有方法，同埋，原來真係有機會進步。 係啊， 如果俾一個鐘我去慢慢問你咩叫步而法，咩叫定點法嗰啲，我諗有信心。 係啊，真係噶，點樣去寫，同埋咧，我哋認識咗咧，同埋有樣嘢好啦，就係閱讀理解係會考嘅。咁閱讀理解我哋明白咗手法之後咧，作文又可以應用。但係咧就三個階段啦，我就會咁樣建議俾學生噶。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我要認識個手法，即係唔好話我問你有咩手法，你唔知道有呢名先啦。即係例如好簡單，細細個都係噶。 如果你問我，我真係 嚇死你！我問你有咩描寫手法？ 描 写手法要数一次出嚟，咁其实第一个层次最基本层次就要基本知有咩手法，呢个第一个啦。咁第二个层次咧就要系好明白佢哋嘅分别。咁第三个层次咧就要写到，第四个层次就写得好。其实有几个阶梯嘅，咁去到最高嘅阶梯，即系发展五星星咧，一定系长远。就冇得話臨急抱佛腳，但係臨急抱佛腳咧係有用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唔係講話一變五星星啊嘛，我哋話一變三呢屆冇問題啦。咁嗱，如果講中文實力嘅就係呢兩張卷，閱讀同埋作文。咁如果你話咧講唔使中文能力嘅，咁就係我哋聆聽啊、綜合同埋口語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話快手呢一個月可以。去處理得好嘅話咧，你反而就諗下，你會唔會係真係中文能力係好差？如果真係好差嘅話咧，嗱，你唔好話太差閱讀同埋作文，但係你可以咧喺綜合嗰度花好多功夫，聆聽口語花好多功夫，特別口語，大家有把口，大家去講嘢，真係唔係太差嘅咋嚇。咁、其實你個分數扯一扯都爭好遠嘅。咁呢個就係我覺得，如果從整體策略上面咧，你哋可以去咁樣去做。但如果你係而家聽緊嘅係中四。中五同學咧，這個就要度身訂做啦。這個我自己補習班，我會同你度身訂做。你個人嚟講，你應該係邊啲卷去做？你作三篇文俾我知噶啦，我會幫你做曬呢啲嘢嘅。這個就係我哋課堂上會幫你做嘅嘢啦。 可以咧，如果想進步，真係課堂請教委權個自己嘅作戰策略啦，點樣鋪排呢三年嘅學習啦， 係 中四開始去慢慢去進步，啲咩弱項啊去改善啦。嗱，但係委權嗱你咧就即係出名五星星比你好高啦，就係教嘅學教職教學生去攞好成績好叻啦。咁好多學生都。 斯坦問我，他就話咧，其實我而家咧踩住咧四啊，去到五嗰啲位啦，我真係好想咧跳到五星五星星。你有咩建議俾一啲真係好想去即係攞五星星嘅學生？你俾啲建議佢哋咧？ 如果你話係真係從策略嚟講啦， 即係想攞五星星啊，我要 嗱，如果策略嚟講啦，五星星咧其實就唔使 strike 五星星嘅，即係話唔使五張都五星星嘅。咁、通常五星星個比例咧，如果我哋過往收啲 shot 嚟去睇咧，就係、三張五星星，兩張五星，咁啊會拉到個五星星嘅。咁當然我要講嘅五星星嘅卷咧，一定係要重磅嗰啲，咁即係話閱讀啦，同埋作文係要有五星星嘅。咁當然你少少甩咗五星唔緊要，咁其他卷追一翻就可以。總之都係睇大大分數啦，總分數暗盤有分數。咁嗱，如果你話我由五想變五星星嘅，有啲咩可以做咧？嗱，首先第一件事，閱讀理解一定要練到填到標準答案。嗱，因為咧佢哋個標準答案咧，其實有啲題目就要你一定填某一堆答案嘅，有啲題目咧可以言之成理嘅。呢、這個咧唔係咁簡單嘅，好多老師唔熟咧，佢就咁話乜嘢都所有題目言之成理， 乜嘢都得嘅， 冇可能嘅。中英都係嘅，我相信一定有啲題目係一定要填某啲嘢，有啲題目唔使嘅。咁呢個其實好複雜嘅，呢我哋專業老師一定係每一題逐題逐嚟講嘅。即係有時你問我一句就咁問，喂呢題點解又冇得抄啊？呢題點解又冇得又要作嘅？點解呢題又抄咧？根本上係玩緊呢幾套理論嘅啫嘛。咁但係係每張卷，因為佢係好複雜嘅，係有心設計難你哋啊嘛。咁唔可以一兩句講得曬嘅。咁我哋一定要第一件事就問自己平時答嘅答案似唔似標準答案。嗱，如果唔似嘅話，你係終極危險嘅。你做到學校嘅練習咧係冇用嘅。學校坊間教科書嗰啲嘅參考嘅練習咧，全部都未必係跟得上文憑試。 啱， 呢個係好大件事。咁所以你做呢卷好多同學仔就話：洪 Sir， 你課堂上面俾公開考試嘅我做到好勁，但學校入面做得好衰喎。咁點解咁樣樣咧？我好簡單一句，你係想公開考試考得好，定係學校考得好？我有兩套方法，你想我考得好，我教你點樣學校考得好嚇。咁 同埋最攞命係咧，坊間嗰個練習個設題準則，如果唔考評，可能錯咗添嘅，可能有參差嘅。咁你用嗰套正確嘅方法去做， 我用中文角度嚟去解釋俾學生聽，大家就容易明白。有陣時中文嚟講冇話邊個啱唔啱，所以坊間練習佢有坊間練習個邏輯，考評佢有考評個邏輯。你用坊間練習邏輯做坊間練習嘅就得，我好清楚坊間練習咩邏輯，正如我好清楚考試個咩邏輯。如果你係想考試攞得好咧，一定係我哋課堂上講嗰堆嘢。所以我第一個好簡單俾聽眾嘅 tips 係，而家去攞份試卷去做，究竟做唔做到考試個標準答案？睇住答案揾唔揾到個邏輯，揾到嘅就跟呢個邏輯去做，已經可以促成啦，係咪？呢個第一樣嘢啦。咁如果作文嚟講咧，就真係要留意一下大熱門題目啦。吓咁唔同年份有唔同大热门嘅，咁啊好似近期新趋势就系材料作文，咁啊就系我旧年个题光与影啦， 哇犀利啦，真系 嗰个光与影啦， 全港独中光与影 真 系 一时皆 好震撼，好震撼。 我其实我啲学生当年捉光与影嗰啲咧系好开心嘅，因为派出嚟第一真系作亲光与影嗰啲唔系非五就五星星，真系全部都系呢啲成绩。因为你捉得中咧，其实好简单噶，我谂你中文英文都系唔使话嗨到一模一樣，你嗨到類似啊！嗰啲嘢，其實你作文當日已經個人都定好多。 你咁樣講，其實一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謙虛嘅講法，因為我記得咧，我啱啱喺你隔離班房，我覺得好煩嘅開頭，即係喺度係咁講光語嘢，成三十分鐘。咁但係原來後屘發覺就係諗翻，好煩嗰題喎， 係啊，就係嗰題啊。我甚至乎啲學生當日就攞我哋當日教嘅方法救命 用。我見到好多老師可能咧，佢筆記淨冇教過，但係有印又話貼中咁。 係啊， 但係我呢個就親身證，即係證明咯。因為 阿倫真係沉冤得雪，你咁講真 係真係三十分鐘練講。 係啊，當時啲學生直情係呆噶，咁甚至乎啲記者都打嚟問我哋噶，即係問我，正如嗰次有一次有個記者就問我，佢話其實點解你係會中到咁硬嘅咧？我当时我直接同佢讲，今日分享埋俾大家听都冇所谓。我话根本上考试局咧就有一嚿，嗱呢个我真系唔现场唔讲得嘅。咁我课堂会讲呢、這个我现场话、有嚿嘢嘅。嗰嚿嘢咧，如果你捉得到嘅话咧，根本上就出嗰堆嘅。咁跟住我都同我记者讲啊，如果我以呢一嚿嘢，嗱就系、呢个 terms 啊，呢个 terms 我 capture star 再话俾大家听。呢嚿嘢咧，如果要出最正路系咩？咪光影咯。其实好正路噶嘛，大家谂翻下，光影唔系一出哇 O 晒嘴嗰种噶嘛，系嘛？就呢一样嘢，其实我哋捉到嗱，如果我哋唔使话嗱作文啦，我谂捉到锦上添花啦吓，最重要系技术。 点样去写。咁其实唔同文体有唔同嘅处理技术嘅。嗱，咁例如我中文嚟讲咧，主要几种啦，记叙、描写、议论啊，咁啊啲三大主流啦。咁跟住就有一个叫材料作文，就系新嘢嚟嘅。咁啊，普遍我哋建议咧，你哋而家嘅老师或者你揾我啦，系再请揾我啦，你作俾我，我话俾你听你边种文体叻，咁啊从笔法系可以睇到噶。例如好简单讲讲啊，记叙文通常就系平均型。平均型的學生作，咁好多學生都中意做嘅。咁最緊要作啲嘢，唔好話太假得啦，唔好無啦啦又話你係婆婆啊，你係太空人啊嗰啲就得噶啦。嚇，你唔好話你係呢啲就冇問題噶啦。 即係真情實感。 係啦，正正常常咁啦。簡單講就寫實得嚟又有特別啦。一句講曬啦，平凡中見突出啊，就咁簡單一句説話。咁描寫文就要講好好嘅文筆，文筆唔好一輪唔好鬥。呢、這個真係嘅，因為九成都係睇文字技巧，因為大家寫個人咁啊，大家寫個景咁，其實已經好大分別噶啦。咁呢個就真係要多啲操練同埋功夫，同埋要温字啦。呢啲就真係咁如果議論文咧，就係講聰明。就是你有冇時事觸覺，有冇例證，有冇温書，一句講曬就係、是。其實大家諗一樣嘢，你温例子啊，我肯定答你，你作文無啦啦變五啊，變五星星。我講個好簡單方法，當人哋成日咧以為出去作文咧就係臨場爆肚啊，即場去做，其實呢啲係一啲唔識考試嘅人先咁樣去做嘅啫。我打個比喻啊，嗱，在座我哋幾位啊，嗱，你而家試諗下，你考中文作文，中文作文啲題目咪又係呢一啲？嗱，例如我話啦，喂，有人話而家香港咧生活節奏好急促，咁有人就主張及時行樂啦，咁你贊唔贊成及時行樂咧？咁類似啲咁嘅題目啫嘛，都係啲價值觀。咁但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諗到一啲人，可能係以前佢唔及時行樂，而係好努力，繼而成功。咁你諗到一大扎咁嘅人物出嚟，而你預先準備嘅，你篇文其實啲 point 大家咪一樣。嗱，今日努力就造就將來成功。其實個 point 就係咁啫嘛。其實個 point 真係好嘅 point 嚟㗎。好坦白講，係寫呢啲㗎啦，唔係你寫啲咩好驚天動地咧。呢、這個 point 靚唔靚咧？好多同學仔搞錯咗，佢成日以為啲 point 叫普通。其實呢個 point 你只要再加你嘅好嘅例證去解釋，其實成段就好靚嘅。咁但係好多時因為學生成日用嚟用去都係李嘉誠、德蘭修女啊，謝宇文醫生啊，咁啊好多時。呢一类啦，咁呢一类嘅例证嘅话咧，其实喺我哋中文嚟讲咧，就叫做唔特别啦。咁其实各有各强项嘅，有人中西史叻嘅，你咪拣啲历史嘅人物咯。其实每个人可以温嘅嘢咧，都系比较多元化。咁其实你系可以做呢一堆嘢，所以作文其实系绝对系一个月内到最到。 听完好想讲咧，我有少少咁讲少少经济学嘅 terms 啊，要揾翻自己啲比较优势。 喂，我都讲噶，系啊，我都讲噶，我都话其实有啲学生经济叻嗰啲咧，你其实嗰、那个。需求定律放落去都好正噶，攞到 用得啱啊，攞得准啊， 用得啱咁，甚至你熟经济嘅人，你熟啲经济学家，佢点样创啲经济概念，点样 为咗 写 出嚟，中文老师真系吓呆， 吓呆噶，我唔系 有修养喎，呢个学生， 我所以我就教佢哋就灵活去学。即係其實你中文我哋傳統好多好死板嘅方法，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好新穎方法，可能同學仔未必知。其實有啲嘢係可以短時間可以做到，真 係 嘅。 同埋咧作文咧，我都聽到你頭先阿洪 Sir 嗰個作戰策略嘅就係咧，要好揾到自己，因為作文好主觀啊，改卷嘅人好主觀啊。咁咧你要諗嘅就係、是、其實我。强项相对其他学生边方面我系叻啲咧？咁就算我可能中文唔系好叻都好啦，我揾到自己嘅相对嘅优势出嚟咧，其实系可以有得同人留 个个人个内在性格都几唔同噶，即系等于我自己分享一下，我细细个咧，因为自己成日觉得自己文笔好啦，咁啊，我好中意写描写文嘅，细个中意写描写文， 我都系， 系嘛， 自己都 收 钱叻 啊嘛， 自己系啦， 系 文采 系 咁叻 咁 样咧，读文学咁样咧， 系啊， 就系 咁噶嘛， 系啦，系要， 但系咧好得 意 嘅，好得意。但系人大过咗咧，我又中意写议论文嘅，因为你见识嗰个 多咗啦， 同埋你对社会时事生活上咧系会有感受。其实等于好简单一样嘢就系、是，我哋而家呢个学生年代，其实个个人个开窍程度好唔同嘅。你与其你系一个仲系可能玩世不恭嘅，你唔好写议论文啦，你点写都唔似啦，你不如写记叙文，讲下你自己有一玩乐感受 ，match 翻你自己个身份啦，啱嘛？但系倒翻转啦，你本身系好嘅文笔，你有好嘅文笔，你咪同人哋练文笔。我哋最惊系咩咧？呢个真系一个大陷阱嚟嘅，就系、是、描写文系好引我哋啲学生作嘅、就算唔使讲而家新学制噶，阿 Carl 阿 Alan， 你哋以前啊嗰个旧学制啊。 你想想下，其实描写文系都不是很多人喜欢作 的、啊、 因为大家心里有数嘛、要求那个文笔是很高，但是描写文很引你去作、嗯、等于很多人会常说就是啊这题难，这题有伏位我们不要揀啊，那题有伏位不要揀啊，这样教作文。我听那套理论很好笑，又跟你分享一下、 嗯、 他说三条题目，有一题难一点，这题难啊，有阴湿东西你不要揀啊，第二题啦，简单一点不过没有发挥点、啊、你又不要揀 啊、嗯、啊这题呢就中中间间有发挥点就揀他了，冇可能咁样做啊！我话俾你听点解？你如果你系唔识写描写文，我当描写文冇阴湿嘢，你写写唔写，你都唔会写， 都冇料写，或者写完都唔系靓， 系唔系啊？根本上唔系咁样样做嘅。嗱，你头先我呢一套咁包装方法咧，又可以叫做咩啊？叫作文选题秘技，但系呢啲嘅选题秘技系害紧你嘅、 嗯。我觉得好多余啊，即系好简单。嗱，你话哦，那个作文有伏嘅。一个五星星学生点谂啊？如果呢个伏我避到，继而可以更加靓去表达出嚟、啊，喂，赢硬噶、哦。 所以其实系好多咧，好唔同嘅谂法。咁、嗯、但系因为学生佢分唔到啊，佢、嗯、会以为咧，哎，真系咁、哦。所以我都好多学生成日问我噶，洪 Sir 呢题边题有伏啊？我听呢个问题，我已经话喂，同学仔唔应该咁问，我要教翻你应该点样做。又、嗯、话你本身性质，你读作边一题？好似描写文点解头先我话咧，佢冇伏位嘅，但系佢系要求好高，同埋好引你作。描写文嘅题目真系咁嘅啫，例如就话啊，烈日下嘅公园，咁你心谂，哎，公园我成日都去噶啦，加个阳光普照啫，作得过啦。你就以为话咩阳光灿烂啊，咩太阳白白啊，仲系写呢啲，咁呢啲你唔使玩啦，同人哋斗系咪啊？即系就个就 系 呢个， 即系四中就系好似写到，但系写得唔够靓，咁就输俾人噶啦。 系啦，同埋。即係一個人識食嘢，未必識寫食評噶嘛。 係啦。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，其實頭先聽你講到話咩，有啲人講咩伏位嗰啲咧。 係啊。 其實如果你冇實力，題題都係伏。 係。 但如果你了解咗你係邊一類人咧，再加以發揮咧，任何伏都伏唔到。係 啊。同埋我有持平咁樣又拉翻落去啦。咁嗱，你話老師教呢啲技術嘅，你係老師嘅級數，你冇問題，因為你一個老師咧，可能係三種文類咧萬能俠。 啊、 但我哋而家在座嘅同学系唔系真系三种都系万能？ 同埋同学仔时间好有限噶嘛，即 系 咯，咁你冇可能话 系嗱，即系你话洪 Sir 去考嘅，咁我梗系拣发挥点啦。但系你唔系用紧呢个概念讲，我成日教书，我同啲学生讲话五星星唔使讲，五星星乜都唔使学嘅，你已经五星星、 嗯、已经够噶啦。 而家问题。 台型已經五星， 我哋點樣將一個五嘅學生係 變做 五星星？呢個先係學問啊嘛！所以一定嗱，總結一個簡單概念啦。其實中文嚟講咧，我哋閱讀佢有方法嘅，最緊要咧就係你要識得填個標準答案，要盡量去鑽研啦。而家鑽研唔到啊，我幫你啦嚇 ，send 啲信息過嚟揾我問啦。咁啊，第二個咧就係作文，作文入面咧一定要了解自己嘅題型，同埋咧針對唔同嘅文體要啲咩技術，有啲咩特別嘅方法可以放落去高分，有啲咩道理放落去咧係會正嘅，呢個要去做聆聽。反而临尾咧，你都系养足精神啦、啊，咁、啊、做一下一卷咁啊，练习一下个流程啊，吓、啊、咁等等都已经可以噶啦。综合能力咧就要留意一下啲大热题目啦。今年大热题目咧就系书信同埋投稿，咁啊好好地温熟佢啦。咁啊系呢一啲噶啦。咁啊好好地掌握啦。其实就唔系太深嘅啫。 哇！咁今日真系好开心啊！听到咧中文嘅名师洪伟权老师啦，分享咗好多咧嗱，点样去咧系短时间进步啊，又或者想由五打做五星星啦。咁样想同学仔咧嗱，想加强嘅中文嘅把握嘅话咧，都可以欢迎问下洪伟权老师啊，问多啲啊，系啦，好，咁我哋咧下集再见大家咯， 下集轮到你啦， 好，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